采下观草千丈，第五我将扫舞蹈牛一娘，第六我将玉花浇在花上，八万一我酒一杯，桌上花枝又一双，哎呀快起来不然为我出山走你滚下你娘子请你唱。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剧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。萧雅扮演罗兰，胡佩华扮演伊利。 是珍宝，青丝玉佩做表记。 用意大 内心欢喜别放弃，才知道寂寞一人走不尽。要张热公去送花我所想是人，那是流离的流离，这样想爱是不能够，早知道我的名字没买的一路的变作两手走，还接着做把你倒走，一路风路飞，千帆离不归人走，王子良意快不及。 怎么他的眼睛瞎了？ 是的，像我一样的瞎了。 那你的眼睛是怎么会瞎？ 我不知道。那公子参望去飘泪， 最后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

这叫我何止把身藏。

下面是吴海丽、毛维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梁有事，可知你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王上，一 说我兄长下云霓，云溪他团亲早成王，为求他人能生愿，也欲逃出我下云阳，路遇贼兵我跳长江，我是借此逢生几楼家，岁月许多一年真待牛陪，可见我却是弟弟娘在心下，忠良早害谁不痛，奸臣狠毒杀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偷真啊金王，奸臣到底是哪个？你理该对我说明白。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严将那奸臣斩尽家。 听众朋友，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